第七单元，在网吧。词语： 网吧、老板、小时、速度、快、很、用、都、看、一下、怎么了、电脑、死机、吧。句子： 一，一小时多少钱？二，用哪个电脑？三，哪个都行。四，老板，你来看一下。五，怎么了？六，用那个吧。 情景：一， 老板，一小时多少钱？ 四块。 速度快吗？ 很快。 用哪个？ 哪个都行。 二， 老板，你来看一下。 怎么了？ 电脑死机了。 你用那个吧。 活动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电脑、老板、速度、很快、看一下、怎么了、死机了。即学即用， 怎么办？